变得更美好。佳节将至，为他选桃花姬阿胶糕。 中秋送礼就送桃花姬阿胶糕。 桃花姬，吃出来的魅力。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调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暗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膀怎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儿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容易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逊，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今天我们请您欣赏相声名家名作，先来听一个群口的段子。这个我们播放的还真是比较少，是侯耀华侯耀文兄弟二位和施圣杰啊，这是师兄弟三人合作的哥俩未必好，请您听听这个群口段子。 谢谢。为了丰富我们的电视节目呢，我们刚刚设了一个新栏目，是一个谈话类的节目，大家已经看见这个主持人台子了，叫哥俩帮帮撞。什么叫帮帮撞呢？顾名思义，就是请上两位嘉宾，让他们两个互相掐，看谁能掐过谁。观众配合一下，希望今天咱们共同把这个节目办好，好不好？下面我们就用掌声有请两位嘉宾和观众见面。您好。啊，您好。二位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国知名的艺术家，你们走南闯北，祖国各地世界各国经常的就往外边跑，是吧？ 谢谢。 可以说是见多识广，博大精深，流芳百世，永垂不朽。 谢谢。还谢谢呢？ 怎么对主持人动手动脚？ 那可不是吗？ 我把你们请上来没有别的事儿 啊。 我们这个栏目叫哥俩帮帮撞，就是你们经常在外面演出啊，走的地方很多，肯定遇到好多的新鲜事儿。 看您的新鲜事儿特多， 是不是？ 嗯。 所以我们观众就希望你们把你们所见所闻的新鲜事儿在这儿给大家讲一讲。 好， 好吧，讲的越新鲜。越精彩，而且要合情合理啊！越这样越好，当然不能让你们白讲了。 哎，我这是关键，这关键 不让你们白讲。 有什么奖励？ 有一点点奖励。 什么奖励？ 我这里有5000块钱。 哎， 5000块钱。如果说呢，观众当个评判啊，您觉得他们谁讲的精彩？到最后呢，决出胜负之后，这5000块钱就归谁了，是吧？你等会儿干嘛呀？ 我要。不是急等着用钱， 不急等着用钱，你得两人得展示，两人得说，看谁说的精彩，然后观众当个评判，观众的笑声掌声越多，这5000块钱就归谁。 对，双杰，双杰 啊， 平时咱俩关系也不错， 对吧？哥嘛， 啊，在你们俩都比我小，要说呢，在这时候吧，这个，你这边你我拿你我搁我兜里先，我那什么 什么叫搁你兜里？ 不是搁我兜里， 咱俩怎么到这时候跟我都这么好了？ 不是你搁我这儿呢，我踏实一点， 我要搁我这儿更踏实。不，二位，咱这么着吧，咱先别为这钱使劲，行不行？ 行。 二位先展示一下，把你们遇到的新鲜事儿在这给大家说一说，好不好？好不好？你们两位， 让他先说， 谁先说？ 我先说。哎，我这个人什么事儿都爱哎琢磨，什么事儿都注意。我给你说，前不久发生的一件新鲜事儿。 什么事儿？ 有一个人他捡了一钱包。把这钱包交给警察了。结果当时就把他给扣起来了。 不，您这事儿我听着纳闷，谁被谁扣起来了？ 就是捡钱包了。 警察把捡钱包这给扣起来了。 对呀、啊， 这新鲜， 合情合理啊。 他怎么 你捡了钱包呢还不扣你？ 二哥啊，这听着是挺新鲜，啊、但是您得说他为什么呀？他捡了个钱包，他交给警察了。 这有什么新鲜？ 是不警察反倒把他抓起来了？ 不是，我发现我不能，我刚才我就说了吧，就得掐起来，就得一会儿就打起来了。 这能新鲜吗？ 你们俩就那么糊涂，就那么这么清楚的事儿，这么新鲜，你听不明白？ 我听不明白。 一个人捡一钱包交给警察了、 对 对不对？嗯，人家说了，谁要是捡着钱包有重赏啊，有重酬，嗯，有重谢，明白了吗？ 明白。 结果呢，人家这钱包里有点钱，嗯，他一想反正是有重谢，是不是？我还钱包的时候呢，他把钱就给留下了，完了把钱包就给送回去了，结果送回来警察说就给扣下了。 他送一空钱包， 这新鲜吗？ 有点新鲜。二哥，我看这样了。 啊、我 不是你这我对对他的他说不出比我那还新鲜的。我跟你 二位，二位怎么意思啊？这 怎么带挠人的？这 不是、啊、他说这根本就不新鲜。 不是，我听着倒挺新鲜。你要比他新鲜， 这有什么可新鲜的、哎、 你说 他那个人本身他就是脑子就糊涂、啊、你捡了钱包了你还往回送吗？那不是等于自个儿就完了吗？ 那要依着你呢？ 依着我，你把钱留下啊，让别人送这个去。 这什么主意？这是 领回钱来，俩人再分呢。 我跟你说， 真的，这 你搁我这儿，我 说这事儿比他那新鲜。 好，这我听， 一个小偷啊，能给警察打电话，嗯、告诉他我偷东西，您来抓我，这新鲜不新鲜？ 哎。你说这不神？你说能有这种事儿没有？ 没有。 你这 二哥说没这种事儿。 我不听了，我不听。 等会儿，咱让他解释解释。 我真的，你别真的。 刘神，我这西装皮儿卡单。 嗯，这真的，我得保护你现在、啊、真的。 您给解释解释。 他不能对你这态度。 他一个小偷， 哎， 一个小偷呢，他报警， 对， 让警察来把他抓起来。 对呀、啊，新鲜不新鲜？ 这是你 说的，神经病。 我说的， 怎么回事？ 不是你，我都给想。 二哥说这是神经病。 我得给你说细致了。啊，他这么粗着这么一说，你是不明白。哦，我给你细着点说你就明白了。 嗯，那您细着点 说这个有一个小偷啊，他就天天啊看人家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下班，嗯，知道人家没人了，嗯那天他就去了啊，可是人家家有防范呢、啊、前面是那个叫什么门，那叫 防盗门 啊，他进不去，没钥匙， 没错啊， 他就得从这窗户上爬上去。哦，可是那窗户上人都给钉了铁栏杆了。 对呀、 啊，你明白吗？ 明白， 他进不去啊。 对 呀、 啊， 但是这个小偷他有膀子力气， 他怎么办呢？ 他就把这铁栏杆他咔，他就拉开了。哦，拉开以后呢，他 也进不去， 里钻、哦，你知道吧？啊，他把脑袋伸进去了。嗯，他在往里钻的时候，他得撒手进胳膊呀。 对呀、啊， 他这一撒手坏了，把脖子就给卡在这栏杆这儿了。嗯。啊，就卡在这儿了，进也进不来，出也出不去，这俩手他就乱抓乱抓，最后哎，他就自个儿摸着自个儿身上这个电话了。哦，当时把电话拿出来拨110，警察呀、啊、您不是说有困难找你们吗？您快来吧，我现在我有困难了，您得赶快把我救出去啊。所以说他打电话到这，人一查，哦，原来你就是偷东西的小偷，自个儿打电话报案了，把他抓起来，这新鲜不新鲜？ 哦，是这么自己给自己报的警， 新鲜不新鲜？ 你等会儿，不是您这、那个，您这个刚才说的呀、啊，您说我觉得倒是挺新鲜，我得征求一下二哥的意见，对吧？二哥，您说的刚才那个新鲜不新鲜？ 你问他干什么呀？你、 啊、我说刚才我说那事儿，你最起码你一听他合情合理，哦、啊，你说这个有那什么吗？有这种？ 也许有这种。 不可能啊！啊，你想想，小偷给警察打电话，嗯、警察同志，人家说了有困难就要找警察、嗯。我现在已经这样了，我坚持不了多大会儿了。你们要再不救我呀，等于我就死在这儿了。啊、你想想，跟家里回来来人，能不给打死吗？ 没错，二哥说了，你这不新鲜， 不新鲜， 不合理， 不合理， 不合理。所以这奖金不能给。 别，算了，我不跟他。 别，您 没有， 您还得说一个。 不是说话，待会儿连车都没有了。 我还等你吃夜宵呢，我都没着急。来， 真的，咱俩换西装。 换西装干嘛？ 我这西装牌子比你那好。 对，我兜里有钱。废话，来， 不是你兜，你让我瞧一眼，你让我瞧一眼，还在你兜里没有？你不是我 让你看看好不好？让你看，还在这儿呢，还在这儿呢， 还在那儿。 我现在电视没法办，俩嘉宾掐主持人，你